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早晨有轻雾，北转南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34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偏南风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85%。总的来看，今天白天大部分时间能见度还可以，比较适宜交通出行。中午前后气温比较高，朋友们外出的时候要注意遮阳防晒。另外，今天的洗车迹象指数是3啊，因为明天呢有降雨天气，所以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啊，以上就是最新的天气情况。 路况信息。 好，下面我们再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高速公路车多的路段呢，有这样一些：京新高速的上地到建亭桥进京方向，京藏高速西三旗桥到上清桥以及北沙滩进京方向，京城高速的清河大桥到京城收费站进京方向，机场高速温榆桥到五元桥的进京方向，京沪高速五环到四环进出京双方向，以及京港澳高速杜家坎收费站到大井桥的进京方向，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请司机朋友注意绕行。和北京城市广播祝朋友们一路平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时宁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北京时间10:03，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季彤。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呀，在网络上呢有一段小视频呢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哦， 就是在5月7号下午大概5点钟左右啊，在天津地铁3号线的列车上，有一名同学和一位男乘客之间发生的故事。 哦，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名男乘客呢在车厢里啊剥蒜，我们都知道啊，这个蒜它是有那个皮儿的哈， 对啊， 稍微有一点风吹草动，它就会弄得满地都是。 嗯， 而这个学生呢，就是默默地蹲下身，把蒜皮儿呢都收在自己的手中。那么整个过程呢不到5秒钟。那这个视频被播出之后呢，也有相关的媒体呢找到了这位女学生。女学生啊，在面对采访的时候呢，始终是给了我们一个背影。 哎， 她说这个事儿对于我来说就是举手之劳，而且呢，我的父母就是这么教育我的。 嗯，这个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对，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而且就是在这个女孩啊捡那位男士扔掉的这个蒜皮的时候，那位男人还说了一下，说哎，孩子你不用管，一会儿有人打扫。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思维啊，这个总认为公共场合的事儿嘛，这个总有人去操心，但实际上我觉得这体现了个人的一种修养。 对，其实呢，在我们京城帮帮团节目当中，有很多我们的帮友们也是这样做的。 嗯， 觉得我做的这个事情呢，没有什么可值得表扬的， 哎， 也没有什么值得称赞的，就是举手之劳。 这就是我觉得啊，这是从根本上一个三观的问题。 嗯， 他的世界观里就是那样的，所以他才会做出这样的行为来。而孩子受到的教育和他的世界观里，他认为我这是应该做的。 对，确实呢，在社会上呢，总会出现一些不文明的、不和谐的行为，而面对这些呢，有的人呢起身远离，而有的人呢则选择了更加温和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一种不同的看法。 哎，对，你说像这种问题吧，如果你去所谓的说教育他或者说指责他，可能会起到不怎么样，甚至是相反的作用，没准还能吵起来。 嗯， 但是呢，像这个孩子的这个做法，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让人敬佩。 对，既呢保全了那位年长的一位大叔的面子，同时呢，也表达了自己的一种立场啊， 哎， 无声的力量，这是。 我这个要向他学习，我相信，如果我的在旁边的话，我也不一定能做得到。 嗯，之所以大家纷纷转发这个视频呢，其实呢也是代表了自己的一种看法。那么大家的这种行为呢，其实也是为这个女孩点赞，也是在传播正能量。好，这里是京城帮帮团，分享了今天的小话题之后呢，开始我们今天的生活互助的内容。其实我们的帮友呢，很多都像这位姑娘一样啊，从小就受到这样的教育，觉得帮助别人呢就是举手之劳，根本不需要去多想什么， 要不然我们就不会有这么多热心人了啊。 对，在这儿呢，我们也是给大家都发一个大大的手动点赞啊。 嗯， 那今天呢，我们的生活节目已经开始了，如果在大家呢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需要向我们的热情帮友请教的话，也可以发送微信，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名称就是我们节目的名称，京城帮帮团。 要想感谢我，持续帮助别人，要想感谢我，持续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持续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嗯，那开启这一周的生活互助的内容啊，看看我们这一周能够解决多少问题。 今天是周一啊，好多的问题，因为记载了一个周末了。第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位朋友挺不幸的啊，说这眼睫毛老进眼睛里，这个怎么办呢？进了好多次了啊，每次都是吹半天，特别难受。 嗯，这是旁边有人还能帮您吹， 对， 要是您 没人 的 话 怎么办呢？ 是啊，只能揉眼睛，揉眼睛，但是特别不好的一种这个行为。哎，这个容易给眼睛里边造成这个感染呀，或者不卫生啊。但是它确实难受。但是我就想，您是就是因为这个睫毛它掉了，然后跑到眼睛里了，还是如果是经常性的话？会不会考虑有一种比如说倒睫的这种可能性？ 嗯， 我觉得最好先去医院呀，去看一看，让医生给检查检查。 对，如果是倒睫的问题呢，有专门治倒睫的方法。 对，据说是吧，就是拿双眼皮的时候顺便能治这毛病。 拿双眼皮其实也是为了治这毛病，咱们有一个同事就拿了双眼皮。 对， 但是我发现他过了几年之后，这个双眼皮又变回去了啊。但是倒睫的问题确实解决了啊。如果说只是偶尔性的不小心眼睫毛进到了这个眼睛当中， 嗯， 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千万不要拿手去揉， 别拿手揉。 本身你这个在表面上， 啊， 那你一揉呢，把它给揉进去了，对，所以不能揉啊。好像 那怎么办呢？ 就除了吹之外啊， 滴眼药水。 滴眼药水就是你尽量让自个儿。就哭出来， 哭啊！ 就你一流眼泪，它，哦，不就流出来了吗？ 我说那你伤害我一下呗。 大家也给出出主意啊， 哎！ 这个眼睫毛进了眼睛，那有什么方法能够处理一下 啊？是 啊， 这我们又不是演员，哪那么容易就哭出来了？ 捶鼻子一下，酸鼻儿不就， 啊，捶自己鼻？ 酸鼻儿它不就那个容易哭吗？ 哎，我试试啊！ 哎呦， 好吧。下面节目归你主持了，我哭一会儿去。 好，我们再来看看啊，下面这个小宝宝倒不是被睫毛扎着了，他是被呛到了。这个听众求助啊，说我们家三个月大的宝宝 晚上睡觉的时候呢，老是被呛着。 有。 那应该就是被自个儿的口水呛到吧？ 嗯，或者说什么食管是不是会反流啊，或者怎么样的？ 哎、三个月带的宝宝 说怎么睡觉的时候老是被呛到，自个儿呛到自己啊？ 嗯， 想问一下该怎么处理？谢谢了。 好，这个我觉得首先也还是赶紧带孩子去医院去检查。 嗯， 如果是经常性的老出现是吧？不管是水还是奶，反正喂了以后，然后睡觉的时候会呛啊。先首先考虑排除所谓的器质性的病 变。对，不过呢，三个月带的宝宝。我们知道就是他的很多地方啊，包括 没发育完全， 这种刺激反应的能力没有发育完全， 对， 所以这个现象呢，如果不是说特别频繁的出现啊，基本上也是可以理解属于正常的。另外这么大的宝宝应该还不太会吞咽口水，他长大一点会咽口水的这个问题慢慢就会有所缓解。 好吧， 也问问大家伙啊，有没有可能是什么其他的问题，或者是有什么解决的方法啊。 哎， 嗯， 这位说我买了一种喷水的小瓶子啊，现在喷不出来了，怎么办才能继续使用喷水的小瓶子？您是这种就是自己往外喷的，还是说像那个喷雾器似的，它有一个扳手，然后嘎嘎嘎嘎嘎，您一捏它就往外喷了？ 应该是小瓶子的话，我理解啊，应该就是那种市场上就是专门给女士装点什么化妆水啊， 啊， 或者是什么那种小一点的塑料瓶。 我知道有那种浇花的啊，底下小圆球，然后一根管通上来，反正它的结构都差不多，是吧？有一根细管通到几乎是瓶子底下，然后上边呢就拧紧了，有一个这个压缩的一个小开关啊，您这个压缩的过程当中呢，通过这个压缩这空气进去，就把这水从这个嘴喷出来了。 要么是摁的哈， 哎，对对啊，怎么摁？ 要不然是捏的，对。 一般摁的那个，要是反正它原理都一样，反正我觉得啊， 喷不出来就是坏了呗。 无非就是两个到三个毛病，一个是底下那管堵了 啊， 是吧？要不然这喷嘴堵了，要不然就是捏的那个压的那个弹簧那儿坏了。 如果说是那个喷嘴那儿堵了的话， 嗯， 那是不是处理一下就能够接着使啊？ 关键是他那喷嘴怎么处理呢？啊，特别细小的那个，尤其是，对吧？你说有的那粗的那真能捅，那细小的那个怎么办？是吧？有没有专门通那个的？这你怎么通的问题是吧？有没有一种什么药水啊？反正总而言之，他有什么办法能让他继续喷？ 这位听众也是问到了水啊，他是一名学生，想问一下帮友们啊，就是什么地方可以买到比较便宜的墨水儿？他这个墨水指的是就是钢笔水那个墨水， 应该是写钢笔字的吧？ 还是说写大字那个墨水？ 那就叫墨汁儿了 啊。如果说是墨水的话，因为现在小孩就是确实用钢笔不像咱们那会儿用的多了， 对， 即便是说老师说要求写钢笔字，也可以用签字笔来替代。当然，我觉得用钢笔的那个感觉啊。就是更好，签字笔写出那个笔锋来， 能练字儿、啊。 哎， 这墨水， 想用钢笔写字儿哈，买墨水儿。 首先，卖墨水的地方，我觉得现在就特少了。 那就网上呗。 啊、对，网上，但是 或者是那种就是有批发性质的卖文具的地方。 所以他这个要求哈，卖便宜的，但是便宜的往往质量都不好，是吧？你写字阴呢、啊，或者色儿不正啊，等等， 对 对吧？ 对， 你这个便宜没好货。 还有就是多便宜叫便宜，现在这个市场价格是什么样的啊？我们也不太清楚，好久没用了。 对，我那会儿上中学的时候用这个墨水，那也就两三块钱一瓶， 一瓶是吧？ 哎、 啊， 现在说不好了。 那会儿还分色吧？什么？ 哎， 纯蓝、 纯蓝的、蓝黑的，是吧？还有黑色的。 哎呀， 都可以。 咱俩给说成同龄人了哈。好吧，哪位知道啊？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给分享一下啊，什么地方可以买到这个便宜的墨水？另外，帮我们打听一下这个墨水目前的市场价格啊。 好， 这位女士呢，她说我已经退休了，特别喜欢运动健身，我现在啊跟家也没事儿，就想找一个玩伴，经常呢去公园走走， 嗯， 看看春暖花开什么的。她说我自己一个人呢不愿意出门，如果有跟我有一样想法的朋友呢，能不能跟我联系一下啊，咱们搭个伴，没事儿的话呢就去公园溜达溜达，健身运动一下。她是住在就是老宣武区南二环旁边，电话是15910718480，15910718480。 哎，具体的没说啊，是您这个，你找一个女伴儿啊，还是找个男伴儿？ 她是一位女士，当然 女士 可能更有话题吧。 嗯， 当然多点人， 组个团 也行， 没事 是吧？那个不一定是非得一个人啊。好，下边这位朋友说，我想学习陈氏杨氏太极拳，希望找个会打太极拳的朋友跟着学啊，边学边给予指导，括弧最好是免费的。地址呢最好在安贞桥附近，联系电话是13611112781，13611112781。 嗯，这位听众呢给我们发来了一张图片啊，是他们家的花，就是蟹爪兰。 嗯， 说也不知道什么原因，现在呢就是突然蔫的特别厉害，说是不是水大了还是缺肥了呀？ 哎， 想问一下帮友们，反正之前呢我们请专家来节目讲关于花的问题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叶子突然发黄发蔫儿，就您说的这两种原因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 对， 因为这种 水大了也不行。 您看这种叶片比较肥厚的，就是类似于仙人掌的这样的这种花啊，其实它都不怕缺水，但是怕多水。 对，所以一旦这个吃的太多啊，吃的太饱，反而是件坏事。 哎， 但是前提就是不知道目前您这种情况还能不能救。有些是能慢慢给它救回来的，有的可能就是都烂根了， 对， 八成就细不大了。 对， 嗯， 我们从去年啊、从今年年初吧，到就是这个月啊，上个月为止，挽救了一盆儿，那个叫什么呀？那个蝴蝶兰 啊、哦，你家的是吧？ 对、 哦， 也是就三四年了吧。结果到过了春节，就是春节前后的时候，它就突然开始。就是就像他说的这种情况，蔫儿啊，萎缩呀，就是一看他那个根儿啊，就开始，哎呀，慢慢变干，叶子也蔫了，发软，后来查了一下，说他有可能是因为某一时期浇水浇多了，这个根儿出现了这个烂根儿的现象，或者说他那个花盆的通气性不太好。后来果然我们把它从盆里头刨出来一看，那下边的好多那个过去那个老根儿啊。 都不行了， 真的都不行了啊！不但烂了，而且都已经干了，萎缩了。最后就本着这个死马当活马医的原则，给把它换了盆儿，换了土，又重新这个加了一些这个营养，调整了很长时间，大概3个月左右，它慢慢现在又缓过来了。 得了。那要不然您也试试这招，看看灵不灵？ 对， 大家呢也集思广益，给出点主意，看看拿什么拯救你，我的蟹爪莲。 没错。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他是有白色的旅游鞋，穿完之后变黄了，说怎么办？这个很常见，也很正常。 这变黄一定是您晒着它了。啊，这是一个原因。 嗯，反正是不能晒啊， 不能晒啊。 我是试过很多的方法，因为我本人有很多白颜色的各种各样的旅游鞋。 时间长了，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变化。 对，但是如果你不想让它黄的话啊，就反正我试过的方法啊，比较灵的，就刷完之后啊，就拿那个白的卫生纸或者厨房用纸，就里三层外三层把它全部包上， 给它裹上， 然后你就会发现那个纸慢慢变黄了，然后你的鞋呢，那个边上就不那么黄了。当然呢，它那个鞋边上有那个胶，就多少就会有一点点黄。 胶接触的那个。 对，但是不至于像那种大面积的黄。 整个变黄。 对，这是本人的主意啊，本人的招试过还不错，大家也可以出出各种各样的方法啊。嗯，再来看下面这个问题。 哎，这位朋友说，我邻居啊是一位80岁的老人家啊，这个在5月10号上午9点到10点左右，推着自行车在广安门桥西南角附近啊等人的这么一会儿功夫，这自行车就丢了。自行车的车筐里还有一口炒菜锅，是外地的一个男士带他这个带给父母的。啊，就是这老人家还帮人家带了个东西，就是这炒菜锅也在那个自行车的车筐里呢。 车带锅全丢了呗， 都丢了。说有哪位好心人说，如果说那小偷偷车吧，这锅它有什么用啊？他可能给扔在路边上了。要是有哪位好心人捡着了这锅，是吧？我估计捡着自行车的可能性不太大。说谢谢您，您跟我联系啊。这位呢留下了手机号13121797395，13121797395。 嗯，凭着第一感觉啊，你觉得能找回来吗？ 难啊，这个5月10号上午9点到10点左右，在安贞桥啊，广安门桥西南角附近啊，就反正这个大概周围这范围之内吧。如果有哪位朋友捡着了一个炒菜锅啊，可以和刚才咱们说的这位朋友联系。 就是实在不行呢，您问问那个老人家丢的那锅是什么样的。 嗯， 不行。 咱帮他求一个吧， 哎， 是吧？咱便宜点求一个也行啊，这倒是个主意啊。 好， 顺便是不是还得求个自行车啊？ 啊， 但是我觉得80岁老人说心里话，就是不太建议独自上街骑车了啊，有一定的安全隐患啊。 自行车咱就不给求了吧。 好，好，那到这里呢，我们先把这些问题放一放啊，有些问题呢在等待大家的回复。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大家转让的一些物品。 好，看看这位朋友呢转让的是全新罗莱家纺蚕丝被和羽绒被，本来啊就是想送人，最后呢没送成啊。这个买的时候挺贵，原价是6999，现价1200，这是一套的价格吧。哎，转让出去全新的有发票啊，有需要呢可以加他的微信啊，这个或者是电话，咱们说电话吧，这个微信号我也闹不清楚，他这个是不是对的。联系电话是13522712015 13522712015、啊，一位王先生。 好，这位听众呢有两双冰鞋啊，一双呢是女士的花样刀，白颜色的，还有99成新，说就穿了一回， 嗯， 36-37码的，打算190出手。还有一个呢是男士跑刀的冰鞋啊，黑颜色的，95成新，就滑过5回，170，说我这刀啊没有磨过。 哦， 两样呢都可以商量。他是在海淀西北旺附近，电话是13641224097。13641224097，这也算是反季节销售，是吧？ 啊，大姐，您这个跑刀都没磨过，怎么滑的这5次？我觉得得多痛苦啊！要不然不滑了呢。 我估计可能是滑了这5次之后，就跟那儿放着了，然后就再没磨过。 这新刀都得开个刃啊，不开刃的话，滑起来实在是费劲啊。如果说从来都没磨过的话，那这位能买的朋友就算捡了便宜了啊。我有一只乌龟，这是下边这位朋友想要这个来 赠送的。 他说谁喜欢啊？有朋友喜欢吗？有收养的吗？来电话吧，62154762，62154762。 嗯，不知道是多大的乌龟哈？ 哎， 这位听众呢也是想送啊，他想问一下，就是有没有喜欢服装裁剪的这些朋友啊？ 嗯， 还有一些服装裁剪方面的相关的书籍。他说想送给，免费送给需要的朋友，电话是13051543099，13051543099。 好，下边这位朋友呢要转让的是一个双人大床，2米乘2米3，纯木的啊，实木的，7成新，还有一个单人床也是纯实木的，2米乘1米8，啊，也是7成新。另外还有衣柜啊什么等等的吧，啊，这个600元自取，这个应该我理解的话说这是一套啊，一个大床，一个单人床，啊，一个衣柜，这个3件600元啊。地点呢是在通州次渠，电话是13621036663，13621036563，一位徐先生。 这位听众呢有一个强力床垫打算出手啊，是1米8乘2米的，说就用了3年的时间，100就出手吧，请自取啊，但是没有说地点，电话是13901092426，13901092426。 哎，下边这床垫正好配上面转让那单人床啊。 好， 尺寸一样啊，你不知道人家那转让那床有没有床垫啊，这个一块问问吧。这位朋友说我转上90成新的英雄牌打字机，这也是我觉得应该是个有年代感的东西，啊， 对，他发了个图片嘛，就是过去那种， 对， 好像还应该可以哗啦， 哎，这对这打字机 推过去的那种， 这打字机我也曾经有一个啊，那会儿就是为了练那个英语啊，那个它有26个字母嘛，是吧，然后那个打的那个声音特别有节奏，踏踏踏踏踏踏， 嗯， 哎，这个有喜欢收藏的朋友请和这位联系，50元的价格转让啊，他的电话微信同号是18810621638，18810621638。 要说这东西吧，要说现在用哈， 嗯， 就真的是不如现在电脑什么方便，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 了。对，能用的地方太少了 啊。收藏还有一个，你知道干嘛使吗？它就跟家里当个摆设， 哎， 挺好看的。 其实打到那个末尾换行的时候挺有意思，当那个小铃响一下， 哎，就是个念想， 哎， 这个年代的那种记忆感哈。 嗯，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啊，想转的是一台康佳的空调扇，说里面有4个冰盒，原价是354，现在打算150出手啊，在 通州马驹桥，请自取，电话是1590-153-3671，1590-153-3671。 好，说到空调扇这东西，其实真的还是挺不错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啊，就是当温度不是特高的时候，其实对于温度的调节呀，它更舒适啊，因为里边有那个冰盒，有那个水盒。但是缺点就是比较麻烦，你老得弄冰啊、换水啊。 费电吗？ 也不怎么，它跟一般的电扇完全一样，只不过它有一个轴，轴上带了那个就是一块。要我说就像粘子似的那个东西，它会经过那个水盒，经过水盒以后它就把水带出来了，带出来它在这个通风的过程当中，通过它这个出来的风，它就是湿润的，而且是凉爽的。 反正这周天气啊，就是起起落落，热的时候呢特别热， 对， 下过雨之后呢又有点降温，所以这东西呢倒能用得上，因为开空调有点早，是吧？ 对，就是你在没开空调之前不是那么热，这个调节一下其实挺好的。 好吧，那我们也调节一下。歌曲之后进入我们的第二时段。 那天醒来忽然想开，不愿再做等待的女孩，那条戒指扎起马尾，开始不再像你姿态，接受无奈，承认失败，她才是你的爱。寂寞伴随有色彩迎面来，头发甩甩，大步的走开，不念你心底小小悲哀，挥手拜拜，祝你们愉快，我会一个人活得精彩。 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5年，惠达卫浴。 6月1号到30号，北京电台听评月期待您建言献策。 今年将继续推出台长的时间视频直播，北京电台总编辑也将在北京广播网及网络直播平台与您现场互动。 您对北京电台提出的意见建议可以发送稿件到 abcd@rbc.cn。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6566-1566。 脑洞大开的环

月坛北街文具商场买过， 嗯， 说是3块钱一瓶， 3块钱一瓶啊，那也不贵呀、啊。 其实还是得去奔这种老的这种带有一些怀旧柜台的商场、 嗯、 应该是有的啊， 是 应该质量上也有保障。 哎， 这个说您上网吧，网上有 贵的， 对，12块钱的 英雄牌 一瓶是60毫升的， 嗯 啊，60毫升什么概念，就是咱们、嗯、 就是一小瓶吧， 就是咱们小时候用的那种、 哎、差不多标准的 啊英雄牌，这就是名牌了。 哦，名牌是可以贵一点哈、 哎、 但是贵那么多哈。 我记得易德格除了出墨汁以外也出墨水啊， 就是钢笔水吗？ 哎，钢笔水也有。 哦、嗯、那得多贵啊，安易德格那墨汁卖是吗？ 那不应该，不是那样的。 人孩子说了，叔叔阿姨，我想买点便宜的。 便宜的啊，那3块钱那个反正够便宜。 行、 啊、 反正孩子也把这个电话发过来了啊，哪位叔叔阿姨啊爷爷奶奶知道哪有卖便宜墨水的地儿，可以跟这位说一声啊、 嗯、 电话是18210935197 18210935197。 好，下边这位朋友求助的是一个关于电脑的问题。他说我这个笔记本电脑啊，现在怎么也连不上那个 WiFi 了啊，这个无线网络连不上了。平时上网呢不是很多，哎，打开电脑之后，这个右下角啊会出现一个像电波似的标志，是吧？这么一点呢，它就会出现，就是哎，我这个范围之内能有的各种的 WiFi 的那个名字。 嗯。 然后我就点击一下自己的那个，就可以就是连上了。可是昨天呢，我这右下角出现的呀是一个方块的标志啊，怎么也不出那个 WiFi 的信号，怎么点也不行。以前呀也有过类似的情况，我这一点击呢它就又变回去原来类似电波的那个图标了。昨天不行了，就你看我怎么也弄不回去了。我呢又是个就是新手，就是生手吧，可以这么说，不敢瞎弄。我想要求教一下这个咱们帮团的朋友还有主持人，说这个有哪位专业的人士能帮帮我指点迷津啊。这个问题我就不知道，您那个小方块里头是不是还有一个小感叹号，这个颜色是不是黄色的啊？假如说是这样的一个标志呢，它就是一个故障的一个提示，那就说明您那个就是无线网卡呀，它可能它的一个驱动有问题了。但是要是一般的情况的话，不会这个出现这种上不去网。而且咱们那个如果是老连某一个 WiFi 的话，您如果把那个是什么用户名密码都输好了默认了的话，每次上网都不用您去点，它自动就能连上。 嗯 啊，这个两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一个是您本身的这个电脑是出问题了，再有一个您看您那无线上网那个路由器那个地方有没有问题，对吧？这个路由器那如果是哪儿出问题了，电源呀、啊、或者是那个猫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它也会让您连不上网。 对，有的时候啊、嗯、最通常的最简洁的解决方法呢，就是你把那路由器电源给它拔一下， 哎， 你让它对歇一下，就那么一会儿就行。 嗯， 而基本上咱们家里的 WiFi 啊，您突然觉得哎怎么特别好使，突然怎么今儿这有点磨叽了，就是不好使了啊， 对， 你就把它拔一下再插上，哎，有可能就好了。当然如果说其他的问题的话、 嗯、 比如说本身有干扰，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啊。 是， 嗯，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大家回复的这些问题啊，关于眼睫毛的事儿，关于宝宝被呛着的事儿啊。眼睫毛这么说的啊，说首先你们说的对，不能用手去揉、 嗯、 这样的做法太粗暴了，会损伤眼角膜啊、 嗯、 另外手比较脏。这位听众说呀，我一般是这么干的，就是如果发现那个睫毛掉到眼睑里的话，你是可以看到的、 嗯、 你就对着镜子拿棉签轻轻的给它扒拉出来就好了，就 翻开眼皮、 哎、就用棉签把那个睫毛给粘出来。 这也得分人啊，像你这么心灵手巧的我觉得还行，像我这笨手笨脚的呀，我这个结果没把里面那扒拉出去，万一再从外头再扒拉进去一个要了命了。就 我心灵手巧是吧，是你给我的最高评价、 哎、 是吧？你怎么知道我心灵手巧啊？ 男同志一般都比较粗嘛，是吧？ 好吧，这位听众出这主意我觉得靠谱啊。 怎么着， 说取一个干净的纸杯， 嗯， 往里面呢倒一些盐水， 哦， 最好是生理盐水啊， 嗯， 如果没有就家里面配一点盐水也可以， 嗯， 然后呢用手撑开上下眼睑，把这个角膜呢泡在盐，就这个盐水里面，淡盐水里面稍微转动一下、 哦、 其实也是用水流动的方法把它冲出来。 是什么样的杯子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呢？ 啊、 这个能把眼睛泡里头， 不是，就是一次性的纸杯，然后 你 把它弄满一点啊， 弄得特别满才行啊。 那个也费不了多少水啊。 就是您睁开眼，把眼睛眼珠子泡在水里头， 就涮一下。说白了就是拿水给冲出来。 这挺不容易的啊，说着容易做着难啊。 所以可以采取滴眼药水的方法。你看这位说你可以试着滴眼药水。 对对对。 还有位听众说你可以找一盆清水，然后把脸呢贴近水面眨眼睛。就是你不停的眨眼睛，它有的时候容易流眼泪。 对对对对。 是吧？就是也把那个睫毛就给它吹出来了， 让它流 出 来，冲出来了。 哎，这位说你可以尝试让自己哭，然后让眼泪把睫毛冲出来。 哦， 怎么着让自己哭呢？就不伤心的时候也哭呢？说你可以使劲打哈欠。 哦， 长时间的睁眼睛， 让自己 流泪，这些方法都可以，就是不悲伤也哭。 好吧， 你的鼻子白吹了， 现在还没好呢。 疼吗？ 咬了命。 嗯，吹吹啊。三个月的宝宝晚上总是被自个儿的口水呛到，该怎么办？说这个比较正常，说我们家宝宝小的时候有的时候也是会被呛的，因为他这个年纪的时候口水比较多，但是他本身的口腔又比较小又很浅，他自己吞咽不下去这个口水，说偶尔呛一下呢是比较正常的，说慢慢会好，说你不用太担心啊。还有听众说也可能是宝宝睡觉姿势的问题，说你给他垫一个小枕头试试， 是吧？姿势不对，起来重睡。 总而言之，就是看宝宝呛到什么程度。 对， 如果说只是偶尔呛一下的话呢，基本属于正常。 对， 如果说特别频繁的话，那您带宝宝去检查一下。 一定要去检查啊！ 还有啊，就是那喷不出来水的小瓶子啊，看我们听众有什么招啊，给他玩出水来啊！ 怎么破？ 喷不出水来有两个原因，一个是那喷管被堵了。 哎。 是吧？所以您得给他想法子疏通。 喷管好通是吧？ 对， 您有一个稍微细一点的吸铁丝啊，或者是什么工具就行了。 对，别扎漏了。有的那个小喷瓶子特别小，不是咱们想的那喷花那还大点。 对。 说另外一个呢，可能是储水的密封不好，就你储水瓶的密封本身不好，它跑气儿， 漏气儿。 哎，所以你就压不出来嘛。 对。 说您得看看那个气垫那个地方是不是密封好了。 是。 说如果这两个问题都解决了，还是喷不出来水来， 那就是什么呢？ 那就是坏了， 坏， 就一个字儿，坏，换新的吧。 对，反正也没多少钱。 对，那小瓶是不太贵啊。好，我们这些问题呢，刚才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给我们解决啊。接下来呢，我们又有一些新的问题呢，还是请朋友们给出点主意啊。这位听众朋友，他有一块种花的地， 种花的地， 对， 多大一块呀？ 没有说，反正就是种过花的那么一块地，说这个十几年了，现在呢这个土质啊特别硬，属于防渣土。什么叫防渣土啊？ 就是拆房子剩下的那种，这个烙，所谓我们过去称叫烙房土。 哦， 它里边可能什么杂质都有。 我明白了，它不是这个有一块种花的地，它是有一块种花的地方。这土呢是防渣土， 反正 土质比较硬， 对对对，有可能， 应该是这个意思啊。他有什么方法能改善一下这个土质？比如说上点肥什么的，让这个地方可以让我种点花。 哦， 我明白了， 这个 心灵手巧， 难，这个因为这个防渣土啊，这里边实在是太复杂了，里边什么，因为它砌墙的时候，它会加进去各种各样的材料啊，比如说水泥也好啊，石灰也好啊，这个沙子也好，各种各样。然后最后弄出来的那个，它不像过去那种老房子啊，老房子花街泥，这个落下来以后呢，敲吧敲吧还能当肥料使呢。但现在这些房子，它 什么都有、啊。 对，它不是说用泥堆的那种房子，您这个还真是不好用。就这种土啊，弄到哪儿去？就是你看我们那个小区这个花园啊，它底下这一层垫的是这种所谓的渣土，上边啊还弄了得有大概半米厚的这个好土。从外边运来的，然后就开始在上面种花花草草。这个种点花花草草还好，只要这好土它够扎根的，它就长得挺好。但是呢，种的那个树啊 不灵， 这小虫长着还凑合，但是真正长大了往下一扎根，坏了， 没戏、啊， 就出问题了。 对，因为我们 就不好长不好了。 之前养花种植方面的专业人士也说过，就是我们都不建议大家呀、就铲点土，比如说那个楼下 什么随便弄铲点土回家去种花，因为那个土里面比如说细菌的问题我们很难解决，其他里面的什么乱七八糟问题我们都很难解决。 嗯， 还是建议就是如果您种花的话得去那个市场买那个专业的土，但是您 不知道它 那么大一块地哈， 对，这块地有多大，一亩一亩还是两亩是吧，您得买多少土才行啊。 行，这事儿我给您记下了啊，我帮您咨询一下看有没有辙，如果说真的专业人士说实在没辙， 嗯， 那也就放弃了，您用点别的土把这地儿给它占上， 哎，清理以后，这个最好在一定的厚度上啊， 嗯， 换上这个比较好的土。 行，这事儿我帮您问啊。 这不好弄啊。 不行吧、 嗯？ 咱们请专业人士看看， 好， 给什么评价啊？ 嗯， 再来看其他的问题啊。 这位朋友想问一下，有没有治疗神经性皮炎比较有效的方法，或者说什么地方治的比较好吧？这位朋友呢，微信手机同号啊，18755161090。18755161090。 嗯，这位听众啊，想问一下，就是中英文的导航仪在什么地方可以买到？ 导航仪， 说国产的导航仪在国外能使用吗？ 哎， 反正是这样啊，我们现在如果出国租一个车导航的话， 嗯， 我们都不用导航仪，我们就是就是手机 APP 的导航， 哎， 因为它在那儿也是中文的，就不需要再翻译什么的。 嗯，对， 我不知道您这个导航仪是什么意思，是自驾游需要这么一个导航仪，还是干别的用啊？ 背着导航仪出去， 那真的是没必要， 太沉了。 手机这个就全解决吧啊。 对。 我们帮他问一下吧，不知道他具体是干什么用的啊。 嗯， 反正他就想问一下，中英文的导航仪在哪里可以购买到？ 嗯， 国产的导航仪在国外能使吗？ 好。下边这位朋友遇到这， 小说一下电话，18210531900，18210531900。 好，下边这位朋友呢遇到的也是生活当中的一个小麻烦啊。他说我们家那个灶台呀，有一个灶眼打火，但是呢，就是只要手一离开那个按钮，这火就灭，啊，就是你一打，嘣嘣嘣，砰，火着了。但是你一松手，那个钮稍微往起一抬一点，火又灭了。这可怎么办？请有经验的朋友帮忙解决一下，哈，谢谢了。咱先把他的电话说了啊，18518436507，18518436507。有一些这个灶台确实就存在这个问题。你看我们家那个灶吧，它也是，就是你拧到这个的时候，你只要是你松手太快了，它就跟着就灭了，而且要反复好几次。哎，这我的经验就是您稍微稳一稳啊，别着急往起抬，然后呢轻轻的把这个啊手松开，然后呢最好是什么呢，就是其实你有时候你拧这个开关觉得拧到一个地方拧不动了，但是你稍微轻轻的往起抬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还能够再往下继续再拧，这个时候把它给它拧大一点，这样的话就不容易灭了。嗯，反正是要不然咱就换个灶，要不然咱就这个琢磨这个技巧，大概也就是这样的方法。看看别的朋友们还有没有什么更高的高招， 嗯， 或者调整一下这个灶的什么地方啊，用什么方法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好，刚才呢求助关于 WiFi 的问题的朋友呢，把这个电话呢也发上来了。 嗯， 说我们再说一下他的电话吧，有特别明白的朋友呢可以跟他电话联系一下啊。电话是88333269，2833269，谢谢大家了。 好， 还有这个听众呢，他说我呢也是一个特别喜欢画画的朋友，说那个想练练书法，想问一下啊，纸、笔什么的都跟哪儿卖？ 文房四宝。 啊，对，说也是在卖钢笔水的地方吗？ 不一定 、啊， 有的卖这，它就文具店吧。 嗯， 啊，一般文具店里毛笔还是现在应该还是有吧，毛笔墨汁还是应该能买得到的。 就是看您想练成什么程度， 哎， 还有就是您本身什么基础。您要是说都特棒了哈，那得使那个特别好的，那可能普通的小文具店满足不了您的需求。 那您就奔琉璃厂吧。 哎，但如果您就是初学，看您的意思估计是初学，那您就先使一般的纸啊、笔啊都不用那个。 嗯， 特别那种特别特别特别傻贵那种哈， 对， 就是初学者的那种一般的文具店 都应该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啊。哪位也是刚刚练书法啊，大家可以切磋一下啊，看看什么地方可以买到初学者使用的练书法的笔墨纸张什么的啊。 嗯， 电话是15611749623，15611749623。还有一听特别热心啊，说刚才问那个谢导兰的朋友啊，说我们家那花也是这样的，我挺会养的。 嗯， 您那有电话吗？他没留电话。 哦，这位朋友没留电话。 啊，没留电话啊。嗯，那您要不然就补充一个电话，要不然您就给详细说说。 这位提问题的朋友 发到我们这儿啊。 对对，这位提问题的朋友最好要是在听我们的节目的时候，您补充一个电话。 好，这位听众啊，想问一下大家，他说我们这小区啊是封闭的，说你有那个磨刀的呢，他也不让进。 嗯， 说想到外面去磨呢，又不知道去哪儿磨。 呵， 啊， 这个就专门找这磨刀的店哈。 对，因为就是有的时候就外面有那种自己磨刀的人，小区不让进， 对对对， 但是他可能又没赶上，就是想问什么地方可以磨刀啊。 说实在的，这事儿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是在海淀区永泰路怡情园附近啊。 哎， 没有留电话，哪位知道呢可以发到我们的平台上来。 嗯， 好，我们今天节目呢即将进入尾声啊，我们来说一些求购的信息啊。 求购的今天不是太多呀，我这儿有一个求购90新的电动轮椅的朋友啊，当然他就这么一说，这个具体的情况呢，什么在什么地方啊，需要多少价格呀，都没说，留了个电话13520765118，13520765118。 这位呢想转让10成新的轮椅，这10成新我们怎么理解呀？ 就是刚买的，没拆封。 10成新就是全新的意思是吗？ 对呀。 那您就说全新的不就完了吗？ 没用 过。10成新的话。不太好理解啊，反正他是有一10成新的轮椅， 哎， 说打算降价一半转让，同时呢免费送4包纸尿裤。电话是13121607280，13121607280。这位呢他需要7-8张床，7-8张那个单人铺， 哦， 或者上下铺也可以啊。 是要搞个宿舍。 可能是说反正也是在那个农村那些地方用 啊，说价格呢最好能够优惠一点，实惠一点啊。 哎， 电话是13810406373，13810406373。 您这个要求最好是赶上人家那个什么厂子呀，什么单位呀， 宿舍不用了。 哎，对，这样的话这一淘汰正好您差不多就给接手了啊。下边这位朋友要求购的是26的男生骑的自行车一辆，这个希望在朝阳门附近，我看到他补电话了。 啊， 求购自行车的这位朋友呢，补了他的电话是84069893，84069893。 嗯，这位听众呢想求购煤气灶一台，要全新的，那么质量好一点的，价格呢， 哎， 咱们看情况啊。电话是15501021343，15501021343。好，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呢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那稍后呢是北京榜样，再稍后呢是记忆的唱片，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就明天再见。 再见。 北京榜样，本周人物榜。田琴，女，1980年12月出生，密云区新城子镇太古石村村民。婚后15年间，田琴家中共7位老人相继需要照料，其中3人患有脑血栓，1人癌症。丈夫外出打工，身心极度劳累的她，腰椎、颈椎疾患严重，但照顾老人却并未因此打折。不仅让老人们干净整洁、吃好喝好，还得哄着开心。 近两年有两位去世，仍有五位靠他照料，他对此心安无躁。 陈建新，男，1976年五月出生，丰台区西红门镇政府民政科工作人员。2017年10月14号晚，陈建新在安保巡逻途中见一男子持刀追赶两女一男，持刀男步伐踉跄，似神志不清。陈建新急中生智，用共享单车挡住该男，使三人成功逃脱。之后，他大声提示路人躲闪，因忘带手机，待从电话亭报警归来，发现该男因醉酒已躺在救护车上。 李东晓，男，1970年一月出生，北京铁路局北京机务段专运车间党支部书记。作为我国高铁第一代动车司机，李东晓跑出了每小时394.3公里的中国第一速度。他编写教材传输理念，创立的 CRH 三型动车组1800秒操纵法，已成京津城际铁路的行车指南。他倡议成立了全路第一个高铁行车应急处置信息台，从管理标准和制度入手，培养出一大批中坚骨干。 刘静，女，1964年二月出生，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党委副书记。从医29年来，刘静潜心探索儿童和青少年精神障碍的临床规律、诊断治疗和病因机制，以慈爱之心为远道患儿加号，时常深夜出诊，使众多诊疗疑难的患儿得以康复。因学术成就丰厚，他曾代表国家出席国际会议，还兼任国内乃至亚洲相关学术团体要职，培养出一批青年英才。 王润田，男，1942年十一月出生，通州区梨园镇龙顶园小区居民。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王润田退休后，在社区开办了家长学校，利用公众号推出老校长谈教育专栏，传输教育理念和方法，开发了发现赏识是成功教育的秘诀等公益课程，还利用节假日为青少年组织丰富的文娱活动，从培养规矩入手，学习传统文化、传统美德，深受尊敬。 推荐榜样人物，请登录北京榜样官方网站或关注。 工作了一上午，好想喝杯奶茶呀。 咦，今天的焦糖玛奇朵打折才15块钱，赶紧点赶紧点。 对面刚开了一家水果店，哇，有特价活动，15块钱一个特小份，好便宜啊。 您好，这里是享购时间，今天鲜芋仙野生海参限时特价15块钱一头。 啊，15块钱的野生海参能吃吗？ 有时候人的心理消费啊，就是这样啊，觉得价格贵舍不得，价格低呢觉得质量不好不敢买。但今天呢，我要告诉您，鲜芋仙的海参是货真价实的野生海参， 是 生活在自然的地中海海域里，水质好，环境安全，是生活在天然的地中海海域里，水质干净，以浮游生物为主要养料，健康营养，是每天穿梭于珊瑚之间而躲避各种生存危机。它每天穿梭于珊瑚礁石之间躲避各种的生存危机，所以啊，身体足够的结实强壮。 是 官方统一售价，这每一盒鲜芋仙野生海参是1999块钱。 那今天鲜鲜厂家为了感谢北京家庭4年来的大力支持，现特别补贴北京听众10万元的回馈资金，意思是凡是在活动时间内，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花1999元订购一盒鲜鲜的野生海参，直接送两盒，也就是说原价5997元的三盒鲜鲜野生海参现在只要1999元，而且还有一只价值298元的海参焖烧杯和价值680元的夏凉被免费赠送。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手机尾号0914的朋友订购了3套，说老爸去年下大雪的时候摔了一跤，一直养到现在，家里亲戚送的几盒海参都快吃完了，我想再给老爸订上几套。 还有2133的朋友是订购了5套，说老婆刚刚生完2胎，很辛苦，应该给她好好补一补。 它和其他的海鲜一样，都是需要自然生长、自行觅食的海底生物。要是在海底遇到危险了，或是大型的海底生物袭击时，海参呢，它会吐出自己的内脏，或者是舍弃自己的身体的一部分来保存自己。不过呢，别担心，海参的修复能力超强，只要2到7个月的时间，就可以长出一副完整的身体来。这也是大家选择海参的主要原因。 最后的一分钟，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原价5997元的3盒鲜鲜海参，现在只要1999元，而且还有焖烧杯和夏凉被的免费赠送。最后的30秒钟，加油拨打电话4007106108。